甜蜜， 照亮虚无迷惘，在

是如此爱你。 我怕来不及。

祝 FM 九六九生日快乐。 天空，再有

情人一场大雨，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？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，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这样牵着你一起走， 没有就是 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，哦哦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起走， 十多年前，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女孩一首《天黑黑》走进我们的视线，也让我们深深记住了孙燕姿这个名字。浓情空灵的演唱也从此成为华语乐坛令人惊叹无可复制的声音。在这十年的期间，也诞生了一首首能代表孙燕姿的经典曲目，其中一首《绿光》曲风活泼跳跃，节奏欢快，这首歌呢也成为许多人青春时代的一记鲜亮的标志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元气满满。 No, no, no.

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在这里一起陪你听歌。春娇和志明的故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所以现在也有人开始找出这三部曲来重温。五月天也终于在第三部为电影唱出了主题曲，将志明与春娇的八年感情唱开去，一起来听五月天《志明与春娇》。 是你依然不知要怎样，这些年自问拼命被爱出演啊，春娇绽放无情的笑脸，爱的深为何永远还是少年啊？窗外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依然没人看，依然没人听。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站在同一句话？说完一样啊。有没有情话？我爱你，有没有资格带你回答？你的语言我都已无法。耶耶耶耶耶，这片心满意足的杀青。剧本开始期待安定到来啊，春娇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告白。哦，离开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一个人露面，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？除了一样吗？你爱我，有没有计划？我爱你，有没有罪恶？等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遗忘。 一次没变吗？

青春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，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做过的事情，你当年全都做过。比如在男生宿舍楼上集体围观本班的女同学，讨论女同学们的相貌和各自的心之所向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就是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这是曾经都会有共鸣的一首歌，关于你青春的恋恋风尘，来自老狼的一部作品。锁定收听的呢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刚刚说到男生在宿舍里头总是围绕着女生在聊，那女生之间呢可能都是一些小八卦的分享，或者相互抢着看别人收到的小纸条，私下里呢爱互相起外号。比如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爱跟老师打报告的班级委员，比如青春冲动的时候都会互怼同学等等，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青春当中都实实在在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吧。 人渐醉了夜更深，在这一刻多么接近，思想仿似在摇撼，矛盾也更深，曾被破碎过的心，让你今天轻轻贴近，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请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等这一刻，请热吻。